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， 多少泪滴脚步让我们能牵上， 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，多想某一天， 多想某一天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，多少年以后， 多少年以后， 往事随云走，那纷飞的冰雪仍无暇那温柔，这一生一世， 这一生一世， 这世间太少，不够证明功过，冰雪的 这一生一世，这世界太少，不够生命融化凝聚的深情。就在某一天， 你忽然出现， 你清澈又神秘， 在贝加尔湖畔， 你清澈又神秘， 像贝加尔。